新店的地址是天津市南开区鞍山西道丰和东园二号楼三单元505室，电话是131-0217。 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请您准确对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。FM 1073 AM 1026，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在你身边。集千秋中医所长，汇万古养生之法，扬天地正气弘德，创健康长寿之理。自然孕育生命，生命源于自然，我们按照自然法则的真理得以生存。从现在开始，从我们自身开始，遵从自然健康法则，未病先防，以病防变的真理，认真呵护自己。生命由天赋，健康需有礼，健康有礼，造福百姓人家，健康有理，有理的健康。欢迎收听实用养生方法分享栏目《健康有理》。 一辈子千万别犯错误，他说犯错误就不是人了。从口腔，到咽喉，到食道，到气管，你看，这些病不少啊。但是这些病。你看用药治，你看那个气管炎有几个好的，咽喉炎有几个好的，牙有几个不掉的，口腔溃疡有几个一吃点药就好的， 尤其是慢性的啊。 对啊，但是用治胃病的办法，没病无病先防，怎么先防？那就经常向体内征兵，往里头补国风菌，补阳，补正气，让它强壮，让它阴阳平衡，无病这就防病了。以病防变，那已经有了气管炎了，有了肺气肿了，有了咳嗽了，有了慢性咽炎了，有了食道炎了，有了牙疼了，牙活动了，口腔溃疡了，能防用调的办法可以防恶化，防变能改善，能缓解，能减轻，这个不是治，就是调节平衡，调阴阳平衡，解决主要矛盾，问题就解决了。这个就不是科学技术治什么病，这就又归到道法自然、自然规律上去了。所以呢，我们人最终还得回归于自然。 顺应自然， 顺应自然，回归自然，一定要按自然规律办事。你不管有多科学，你只要违背了这个自然，你就什么都不会好。 那实际上呢，在这个宏观的这个生态环境上，全世界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哈。 对， 包括大气的治理哈。 对， 这森林呢， 对， 实际上就是重视这一块，也倡导回归自然。 对，所以这个自然平衡，这就是自然法则。什么都不能离开平衡， 这是亘古不变的。 对，你不管科学有多发达，你都不能离开自然平衡。那么呢，这个我们的健康怎么就能离开平衡呢？是吧？我们的机体，它这个小宇宙，这个小社会，这个小国家，怎么就离开平衡还能健康呢？所以，这个用治的办法，杀病菌，我刚才说的这些病主要矛盾都是病菌引起的，那既然是病菌引起的，就是最终用的还是抗生素、激素、手术这三种办法，不能让整体机能平衡，都不是解决平衡的，都是破坏平衡的。能杀病菌就杀了有益菌，长期吃激素你就把人吃完了，你就破坏平衡，你能做手术你就破坏平衡。因为凡是手术，不管任何手术，你只要做手术 你就必须防止感染。你只要防止感染，就必须用抗生素。你只要用抗生素，就伤阳气。你只要伤阳气、伤正气，病就不可治也。那个古人中医说的吗？有伤阳气而病者，病不可治也。不平衡还能治好吗？ 那就说术后就更有必要补充这个 对呀、 啊、益菌。 你做了手术的人，你就肯定用过抗生素，防止感染。用过抗生素的人，就一定要补充有益菌，补充阳气，补充正气，保持阴阳平衡。 可能眼下你看不出来它的这个好处。 对呀、啊， 嗯， 哎，它不是说立竿见影，但是它阴阳逐渐平衡，哎，这就是符合自然法则，符合自然规律，这个就不叫治病了，这就叫治胃病了，这就叫防病了，防病防变，哎。那么今天呢，咱们讲这个治胃病，在微观上又给它揭开了，把这谜揭开了。揭开了诸多的未解之谜。 如果中医在眼下叫中西结合哈， 人家中医几千年之前就说，元气由父母之精所化生，和后天自然清气所组成。父母之精为阴，后天气为阳。你早都说了，父母之精，今天呢用显微镜啊证明了有父母之精，精子卵子，这人呢、啊、是个精子卵子来的。那这精子卵子搁哪来的呢？说是搁人来的。那人搁哪来的呢？搁精子卵子来的。你看看，这鸡搁哪来的呢？搁蛋来的。蛋搁哪来的？搁鸡来的。 扯不清的一个问题。 对，这阳气搁哪来的呢？你看，这也是说不清楚的。 中医早就指出这个， 早就知道了有阴阳二气。哎，就是限于古代没有显微镜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只是个证明，它俩是缺一不可，孤阴不生，独阳不长。那独阳是啥？阳是啥？那今天我们把这个谜揭开了。阳就是我们给它起的名，人给它起的名叫有益菌。您的中医说的它不叫它有益菌，管它叫阳气，管它叫正气，是吧？管它叫，这不叫郭方菌、就是我们称它为郭方菌，胃气。 我说我们如果换个角度，换个说法，人们可能就会更加重视它了。 就说用中医，应该用微生态医学把中医这个谜揭开。哎，但是微生态医学呢，它只是看见了有益菌，它并没有跟中医它俩联系起来。哎，就是咱们讲治胃病，咱们的贡献就在于把这个谜揭开了。就说呢，是我们人为的能制造出阳气，我们能制造出正气，向人体补充，补充之后阴阳平衡。但是这个阳气，这个正气有没有效，还是又说回来了，反复提醒大家，必须具备三个条件，哎，你缺一不可，哎，第一个必须是活的，啊，死猫抓不住老鼠，第二个数量必须多，第三个菌种必须优秀，搭配必须合理， 胜仗的概率才大。 有了这三个条件，经常往里头补，就能做到口腔没病的，食道。气管咽喉没病的啊，他不是不得，就是经常补就防范于未然了。你用任何办法都防不住，只有用这个办法， 就像国防征兵一样。 对， 对， 就是为了防患于未然。 所以造物主造人的时候就给我们增一回兵。那现在我们明白道理了，我们又知道这个阳气怎么制造了，我们就把它繁殖出来，经常往体内补，是吧？经常的征兵， 强化武装力量哈。 对，这就不得病了，那不得病了，没有急性的了，你上哪得慢性的？所以你老了，牙一个不掉，一个不活动，口腔没有溃疡，咽喉没有炎症，不用镶牙，是吧？没有咽喉炎，没有气管炎，没有肺炎，没有那个食道炎，就这个治胃病，别说。整体全身都没事了，就这一个口腔、气管、食道、咽喉，要是没有病，这也是我们人类的福音呐。谁不信都不要紧，你都来试试，只要你不是糊涂，是吧？只要你不说别把我的支架给我冲倒了，哎，你都可以试试，是不是？别都不信，什么都不信，那就叫没有任何希望。 你别怕吃亏，我经常说吃亏是福，别占便宜。有人就认为占便宜是福，是吧？你知道过去有病啊叫有灾星，过去人有病管他叫有灾星。哎哎，你有业障啊，有业力叫灾星，那么怎么办呢？怎么解决呢？我得了叫招财免灾，就你就得招点钱，你得花点钱，完了这灾就没了。可是我们今天呢就是明白这个道理了，也不想破财。哎，他还是等着国家来报销，占国家的便宜。他即使不好使我也让他报销，是不是？你再好使我个人掏钱我就不买，这就是这个心态的问题，是吧？那有的人呢还不是说等着国家报销，那有的人就把那药医院的药拿回来卖。你看看大街上有好多收药的，那你再想啊，你都得了病了你还做这种事情，还做这种占便宜的事情，那病能好吗？人不讲迷信，一定要讲个良心。为啥要讲个良心？因为这个良心能导致你得病还是健康。哎，什么叫病由心生？你心出病的竟想占便宜的，这就是病，是吧？ 这叫贪婪。 贪婪，哎，这就是病，是吧？所以这个病啊是跟心来的，好多病是跟心来的。哎，刚才说病菌病毒是主要矛盾，可是这个心是个矛盾。哎，你这个不解决也不行， 心很难平和下来，平淡下来。 对， 总是这个 他心里老不平衡。哎，那就要得病，是吧？ 这真是哈，很多事情啊没有这个去剖析它哈，所以这个我想想不到这一层面。 你说现在啊这病肝治怎么不好呢？就是有那好药一样的，就是我说这个哈，一样用这个提壶，有人就有效，有人就没效。 所以这个高明的医生讲过这样一句话哈，就是治病要七分益其心，三分益其身。 你看 这个很这重要性了啊， 七分一心， 三分一身 。你看这一心多重要，是不是？你这心老长个邪心、歪心眼、坏心。你啥药能把这病治好啊？ 这个心病还需心药治哈。 对，心病还需心药医，是不是？那我接下来我还会讲啥是心药，是不是？怎么来医这个心病？那我就说呢，这个治胃病的作用啊，就是让你全家世世代代永远没有口腔的。世世代代永远没有口腔的急性病啊，就不会有慢性病。 就把你的门户开好哈。 看病贵，看病难就解决了，自然而然就解决了，是不是？哎，看病难，看病贵，解决的唯一出路就是治胃病，就是未病先防。哎，防病，有病防变。 防火胜于救火哈。 哎，那么这口腔说完了，皮肤。人体皮肤有200克有益菌， 哎呦， 200克 巨量的哈。 哎， 这200克这是多少？那就无计其数。 一颗就是751亿，10颗就7500亿，是吧？100克就75000亿，200克就150000亿。你说这谁能信呢？哎，不信不要紧，就说咱们可以一切都用实践来证明。因为这个实验我都做过，就把那个显微镜的载玻片，哎，它就这么大的小载玻片，你把这个手上啊，你就滴点水，必须得隔水，哎，隔水完了隔载玻片在上蹭，就身上你随便在哪蹭，都能把它蹭来，然后你搁那显微镜底下你看，哎，这回你看着了，那就是，哎，皮肤上的全是球菌，皮肤上没有杆菌。啊，全是球菌。 因为杆菌厌氧菌是吧？ 球菌也是厌氧菌，它是兼氧菌，它自己能制造厌氧环境。我不是说过吗？就是以前我做那些实验，有的吧就把那个槽子，那个小槽子，上面是大口的，然后把这个水放里了，把培养基放里，把菌种接里头，哎，它里就繁殖了。哎，因为它是厌氧的嘛，它就不希望氧气进来，它会制造膜。 整个这个水上边吧，它就制造了一层膜，这个你这空气就进不去了。因为我搞瓶子也做过实验，它制造一个膜吧，这膜把这个水上边就给封住了。 哦， 你要没这个菌，顶上就没这个膜；有这个菌，它就自己制造厌氧环境，就把这个水这个上边吧就造一层膜。你得搞筷子捅，你不捅这菌液倒不出来。你看，你说它小，你说你没看见它。他做那事儿你可看见了，是吧？那小家伙你没看见，他做这个事儿，他造这个膜你看见了，所以你把身上任何地方就蹭完了个显微镜，全是球菌，无计其数的球菌，就说明我们的身体啊，就是一个挨着一个，是吧？密密麻麻，这就叫国防菌。有的人不明白，说洗澡搓这么狠劲狠劲搓，为什么身体啊？你隔几天不洗澡一搓说有泥球，你知道这是啥？是菌的分泌物。 这不光都是这个土灰尘啊。 那咱们穿着你说搁哪能进来灰呢？你就把下边你扎多严，这脖领子这袖子你扎多严，你一个月之后你上浴池你去洗去，你这么一搓你看看，所以身上时间长了老不洗澡有味儿，有异味儿，就有点酸烘的味儿，是吧？有点臭鸡蛋的味儿，臭烘的酸烘的，是这些小动物它们分泌的那些分泌物排泄物，所以一搓有泥居居。那个杂留盐搁哪来的？就是它们从你的皮肤，也是水谷之精嘛，就是粮食和水给它们营养，它们也吃，就是通过咱们人血液，他们就得到这个营养，然后它的代谢物就是搓下来那些东西，这些东西你搁显微镜看里边有很多很多的活菌，无计其数的活菌。中医讲胃气，说了几千年，我说的中医伟大， 哪一个胃啊？ 保卫的胃， 不是胃肠的胃， 不是胃肠的胃， 保卫的胃， 保卫的胃，也不是治胃病那个胃，不是这个胃， 顾名思义哈， 你看 人体表层的， 叫胃气。你看，我就说中医伟大，那古代也没看见皮肤上有啥有国风菌呢。他说这个气呀，这个胃气，胃在脉外，营在脉中，人体还有营气。 它在外了，外部。 营气在脉里边。以后我接下来我讲营气， 就是营气在内， 营在内， 胃气在外。 胃在外， 各司其职。 对，各司其职。那就这么说咱也听不懂呢，在外边在哪呀？就在皮肤上。在皮肤上干啥呀？保护你。它是什么东西呀？如果就是气，如果它真的是气，它保护不了你。用显微镜一看，是因为看不见叫气，搁显微镜看看见了是小动物，是国防军，是一个挨着一个。这个就叫胃气，保卫之气。还可以做一个实验，你要不相信啊，咱不搁显微镜，你就拿刀把手嘎个口子，就把这个保护层就给打开了，就给破坏了，就菌膜屏障就给破坏了，这个口子就没有这个国防菌保护，病菌见到这块就来了。 所以说这个受伤容易感染啊。 是啊，这病菌一看那块这个有空可钻，有空可钻，他就来占位了，然后就感染了，就发炎了，就糜烂了， 甚至导致这个败血症的哈。 是啊， 严重。 他就送了血液，进入血液了，这就是菌血症。你要不打开他永远进不去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金秋送爽，银贵飘香，喜迎中秋，欢度国庆。天三旗全体员工祝北京的听众朋友身体健康，阖家团圆。值此中秋佳节和国庆节来临之际，我们特在9月24日至28日开展金秋惠赠活动，详情请咨询400-039-8055 400-039-8055。 温馨提示，秋季是各种慢性病高发和复发的季节，也是人体需要提高免疫力的季节，北京天三旗永远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。 以上是广告时间， 是吧？那你不有毛孔吗？ 是趁虚而入哈。 哎，那你不是有毛孔吗？他搁毛孔往里钻呢，他钻不进去，毛孔也被国防军在那把守，那就从这一点上也能说明 同样的道理哈， 是吧？那道理是一样的，是吧？你要不打开这口子就没事儿。这就说中医讲的胃气这个谜，我们又揭开了啊。那把这个谜揭开了，这问题你看这就好办多了，就有些问题咱就都能解决了啊。你比方说这个带状疱疹，带状疱疹是什么？是病毒，对不对？ 嗯。 那病毒为什么能在你身上占位定植，细胞起泡，钻心的疼？ 这中医的叫蛇盘疮哈。 哎，叫蛇盘疮。嗯，那个西医叫带状疱疹，也叫缠腰龙，也叫缠腰龙。哎，那这个呢，它就是病毒引起的。 这个好像发病以后很疼是吧？ 那特别疼，钻心的疼。它一旦变成慢性的了，就很难好。那就疼死要命啊。这个它是进入到你的神经根里面，那它在神经根 刺激这个神经根， 对，这个病毒要在神经根上繁殖，伤害你的神经，你看那得有多疼。所以这个带状疱疹，这个一旦转成慢性的，有人十几年几十年不好，一辈子 遇到过， 遇到过这个得带状疱疹的人啊。你像我们这个原来咱们公司聘了一个炊事员，因为我懂这个原理，所以我身上吧就老带着那个小喷雾器。一是往自己鼻子里喷，再一个呢就看谁有皮肤病就给他喷一下子。那次呢我们公司聘了一个炊事带着那个小喷雾器，一是往自己鼻子里喷，再一个呢就看谁有皮肤病就给他喷一下子。那次呢我们公司聘了一个炊事员来做饭，他做的饭吧这个比较好，他中间呢他回去了一回，回去一回吧就找别人的炊事员来做，就做的没他好，就把他又请回来了。就去了几趟，把他说服了，他还得涨工资，就把他又请回来了。请回之后来的第三天说他还走，还得重新找炊事员。完了正好那天我就去那个公司了，正好他在那收拾东西，我说你刚来你不同意来了吗？你怎么又走了呢？因为他走吧咱们措手不及，咱还得再重新找炊事员，你这几天没找着你没人做饭呢。我就说你即使走你也别今天走，是不是？你等我找到新的炊事员你再走，要不然公司就这个打乱了。他说我不是说啊还有什么工资给的不高啊这个那，他说不是，他说我带状疱疹又犯了，他是老是复发，他是慢性的，就是好了完了过几天又犯了。 那怎么要回老家去治啊？ 他要回上医院，他说这家黑天白天疼，他都挺不住啊，闹心呢，疼得钻心呢。他说我实在是挺不住，他说我再能挺住我一定等到你把炊事员请来完我再走， 人之常情哈。 对呀，他说我实在是挺不住，我得赶紧回上医院。那你就得理解呀，那个病毒呢中医管它叫邪，正气存内，邪不可干，他俩是相生相克的关系，他是他的天敌。 还是你说那句话就调啊， 调，他是正气，正气存内，邪就不敢待着了，猫逮着老鼠就得跑，这就叫自然法则啊，自然生态平衡，这个叫微生态平衡。 后来遇到过这个带状疱疹没？ 那多着呢，有的是，就这种情况啊，就经常碰着。 后来你心里就有底了哈。 我心里就有底了。那么已经有了慢性的了，病毒进的深度，它不在表面了，急性的它在皮肤，就像扁鹊见蔡桓公似的，这个一看啊，说大王，那个你有病了，病在肌肤，这个好治，他不信。第二次看到你这病进入腠理了，就是进入肌肤里边去了，这个也能治，但是这个就慢了。这个带状疱疹慢性的就是进入腠理了，就是进到神经根上去了，所以这个就非常非常的疼。 那你说这病毒搞啥药撒？没有治它的药，你说这带状疱疹怎么好？所以有很多人就长期患病。那个有一次我在伊春，黑龙江的伊春，我去讲课，讲课吧，就是每次讲课呀，治胃病不是搞嘴治，我说了是搞方法，是我有很多措施，是把它综合起来，得用上药，这个药是带引号的，不是药，是用正气，是吧？用阳气来治， 这好形容，好理解哈。 治胃病啊，那不光是带状疱疹，就所有的病，它都是这一个机理，都是这一个道理。糖尿病也是这个道理，但都得用综合的办法，急性的不用，慢性的都得用综合的办法。 那么我们有一些食物当中可能有一些杀菌的一些食物，比如说喝酒了，吃生大蒜了，是不是也会多少有一些影响？ 这个生大蒜吧，问题不太大，因为你是吃 大蒜有杀菌的作用吗？ 不是，你吃饭你吃大蒜，这个问题不大，因为它俩不是在一起用，你那蒜呢，跟那饭裹在一起，它就稀释了，它的蒜素啊，那个杀菌呢，它就不是像蒜叶直接滴到那个菌上，它就不是那个结果，它一吃到饭里头吧，就被它包裹起来了，就没有多大的劲儿了，就避开一点也好， 还是尽量避开一 些，尽量避开一点也好，我有一次就在北京，因为这么多年我在北京时间长，我就住在那个设计厂那个宾馆里头，有个无线电操作台，就是那个部队那个军人呢，就在我住那个房间的正楼下，完了他成家了，家属也来了，他老岳母后来也来了，完了我岳母上北京，就是他那个膝关节啊，要去换膝关节去。上北京他那膝关节疼，去我就没让他换嘛，我说我有的是办法，那你就别换了，你就在我这住了，你住一段时间我就给你调过来了，就这么的，他就在我那住。那既然是病毒，那就中医就管它叫邪，这个邪不怕药，它就怕症，老鼠不怕老鼠药，就怕猫，就这么简单。可是就这么简单就不知道，就不相信，就不知道，就搞药，就不好，就活受罪，你看这没有办法。就是有一次我搁北京坐火车回来，长春那边有点事儿，晚上我就到长春了。我每次到长春呢，就长春有一个老教授，一辈子做临床的，他就认可我这个东西。 他这个当中也接触过不少这个业内人士哈， 那对， 也互相沟通交流。 什么层次的我都见过。我们是也是一次讲课啊，也是朋友推荐。他说你要是感兴趣，我领你听一个人讲课， 这指的就是你， 就是听我讲课。完了他就来了，来了到那一瞅，哎呦，啊，你就这么点人听你还讲课呀，啊，就二三百人，啊，那你们这还二三百人还讲课，你看，他就 没当回事儿哈， 没当回事儿。完了呢，来了要走，他说我有事儿，我还得走，我俩那个助学啊，就在一个房间。在屋坐一会儿吗，他就想走，这个人姓蒯，就草字头一个棚子啊，高个立刀。我说那他还是博士，我说蒯博士，我说你肯定医术很高了，就是学识也很渊博呀。我说你们用不用益菌呢？这病啊都是由病菌病毒来的，病菌病毒不怕药啊，他就怕有益菌。 你这么说他信吗？ 但是吧，他听着挺新鲜。然后我说病主要矛盾，它就是病菌病毒，所有的炎症，所有的传染病，是吧？瘟疫都是病菌病毒来的，你不把它消灭了，这病不太好的，你咋治不太好的？但是呢，你搞药吧，你消灭不了它。要能消灭了吧，我们人类早都没病了，因为药太多了，是不是？能消灭它的就是有益菌，这是相生相克。啊，一物降一物的关系，我就这么说吧。他就感兴趣了，说来说去吧，啊，他说那我就先别走了。他说那个我下午讲课，他说我听听，他说我听完我再走。这下午我就讲了一下午，讲了一下午我的理论，结果讲了一下午，他又不走了，他又没走， 听进去了。 他说你说的这个太有道理了，他说我还真讲了一下午我的理论。结果讲了一下午，他又不走了，他又没走， 听进去了。 他说你说的这个太有道理了，他说我还真的接触过，你看他博士学识那么渊博哈、还是博士，但这件事他没接触过。晚上你看他又逮了，晚上我也讲完了，第二天我又讲，第二天上午他也没走，你看我又讲一上午，讲完之后吧，快到中午的时候他上台了，他说今天我说点感想吧，他说我以为啊我的知识啊是非常渊博了，我今天没白来，介绍他这个人，介绍他来这个人就找我，你看这个蒯博士哈、多谦虚啊，这人还很实在，我说行啊，但他的东西我也不知道， 互补啊， 互补呗，互相学习呗，说这不是好事吗？我们就碰到这层次这么高端的人，他也没研究过微生态学，所以他听了以后，他为什么下午没走，晚上没走，第二天上午还没走，听明白了，有道理，是不是？ 不止于他，还会有很多很多的不了解，感觉无论有病没病都会有这个不同程度的失衡，只是有些人表现的明显，有些人还没表现出来，也就是所说的胃病状态。 对，您婴儿为什么婴儿七天那个时候那个有益菌是最高峰最多，就第七天的时候可能就不容易得病，之后每天随着年龄的在增长它就开始减少了。 你说过这个婴儿当中的这个粪便呢，这个 双歧杆菌， 中医有一味药叫人中黄， 对， 是不是和这有关？ 因为古代吧他不知道人体内有什么菌，他不知道，那个我小时候在农村的时候，那个我们村就有个老中医，他就是世代祖传，有时候经常啊他就问我们大伙考我们大伙啊，你们知道中医有一味药叫人中黄，你们知道这味药叫什么药吗？啊，那谁知道，咱不研究中医谁知道啊，他说这味药就是大便，大便还是一味药，你怎么可以想象呢？你说中医伟大就在方方面面都能体现出它伟大，大便都能做一味药，小便呢叫人中白，大便叫人中黄，那人中黄为啥高大便也能做药？ 就是， 那没有人，那时候他问我们，我们也不可理解。那大便怎么能做药？谁吃啊？ 还小那时候哈。 那时候 现在就理解了。 那现在我明白了。明白了，人体内有大量的有益菌，这个在粪便里边是最多的。你像那个有的人 是参与消化。 对，那它的作用多了。你像过去有的人吧，就是那个叫痨病。 就是结核， 结核，有的呢就是那个什么五更泻呀，叫什么稀屎痨啊， 就是 常年腹泻， 现代医学的这个常眼范畴啊， 对，常年腹泻，很少有药能把这个腹泻治好，这一类的病吧，那中医你说他就发现了，用婴儿的粪便，中医又懂得用人中黄，这个他是搁那个肛门里头往里头打，往里头注射。注射进去，这病就渐减轻，好转，因为婴儿粪便，这个大量的双歧杆菌，你看古代没有这个显微镜，他知道用这种办法， 就是啊，他怎么想到的呢？ 这就叫实践出真知。那中医通过几千年，他发现的问题，就像你看我这么十几年、二十几年。你看我发现多少啊？ 如果你要是经历五千年的话，那你都了不得了。 对，我争取我再活头五千年。 好， 是吧？这个就是经验医学。那个按道理来说，没有那个仪器是没法发现的。那咱就不知道中医他就怎么知道了。他就成了中药了，是不是？ 啊，所以说中医是经验医学啊。 经验医学， 一代一代的传承经验。 那咱们今天呢，就不用粪便了。但中医他即使用粪便他也管他叫这味药叫人中黄，但不知道他就是正气，他就是阳气，他就是元气，他这个不知道，是吧？那咱们呢就会明白了，这才是正气，这才是阳气。过去的人吧就做买卖就说秤砣，这个秤为啥要搞秤？ 秤， 人心不平才出现这个斗和秤啊。 对，这个秤是量你的心的，是不是啊？ 对， 你这心要是黑了，搞秤杆子撅人脚，这个有损子孙后代。你看古人呢、啊，懂得因果关系，不能搞秤杆子撅人。那你要是为了这个钱，不该给人家用的药，你给人用药，那比搞秤杆子撅人还厉害。 嗯、 就说就算他没有，就凭良心也不应该那么去做，是不是？所以不是所有的这些反应都是正常反应，都是好转反应，不都是。就是有些事情吧，你真要是在书本上学，恐怕你真的就没法解决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，金秋送爽，银桂飘香，喜迎中秋，欢度国庆。天三旗全体员工祝北京的听众朋友身体健康，阖家团圆。值此中秋佳节和国庆节来临之际，我们特在9月24日至28日开展金秋惠赠活动，详情请咨询400-039-8055 400-039-8055。温馨提示，秋季是各种慢性病高发和复发的季节，也是人体需要提高免疫力的季节，北京天三旗永远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 你就得靠悟，靠悟， 靠经验， 哎，靠经验 多了， 哎，多了就明白了。所以要一般情况下，那就不能再敢再用了，哎，那就想，那为什么第一次好，为什么这次不好？这次不好的原因它是什么？是吧？他为什么他说的就那块起来，第二天再抖起来？哎，这就都得分析啊，就得想啊，他不可能那一个地方，他已经那边抖开。为什么他说的就那块起来，第二天再抖起来？哎，这就都得分析啊，就得想啊，他不可能那一个地方，他已经那边都开始胃病了。 这按中医的角度把这总结出来，这个经验哈，那就是这个祖传的。 中医就是这样吗？就是把这经验一代一代一代往下传，传了几千年就博大精深了，就是传了三代就能出名医了。我还是始终那句话，你在书本上不管你学了多少年游泳，哎，不也不管你什么学历，你下水你试试，你只要没下过水那就得淹死，你那就得有危险。 这个例子特别好啊， 是不是？哎，实践出真知，就是有些事情吧，在实践里头摸索时间长了，你看有那司机哈，不是那修汽车修理工，有的修理工吧，他一点文化都没有，没念过书，哎，他就修汽车时间长了，就听发动机，他就知道毛病在哪，他一打开，保证是那点毛病，他一听就知道。你在那个书本上学，你学八辈子你也听不出来，这就是经验，哎，就是实践是最最重要的。有的人吧，就学习它固然好，那学习你不能反对学习呀、啊、哈，你不懂你学别人呢，但是你要完全靠学习这个就不行，尤其是啊这个大学毕业了啊，然后我又学又是博士，又是博士导，又是博士后的，那全是理论了，最终是实践出真知的时候，你那东西能用上吗？学一辈子用不上，就是你做什么学什么，就是这个整个教育应该是这样的，我学开车，我要开车，那我就学汽车驾驶技术，我要学农，我要种地，我就学农业，我要是搞化工，我就学化学，你干啥你就学啥，把它学精了，你这个干的事儿就精了，是不是？可是学了好几十年了，二三十年了，完了就去教书去了，你教出那个东西还地都是书本上的。那实践的东西一点没有，就真知是在实践里头，你就像那爱迪生，人家发明2000多项，那你说如果他就在学校学二三十年，你说他还能发明有2000多项发明吗？ 嗯， 是吧？他只有回到实践的时候， 对， 他才会发明才出来。如果在学校一直学习，那书本上呢都是人家做过的，那还叫发明吗？ 那就把他框住了， 被他框住了吗？他就发明不了了。所以在学校3个月就让老师给撵家去了，说他那个愚钝，这个智障，说他不聪明。你说人不聪明，人家怎么有2000多项发明呢？ 更重要的是践行， 实践， 实践。 对，就是我的体验，就有人就说，他说 你呀太可惜了，那你要让你要是念书要念到现在你可不得了了、嗯、哎我说对了，你要让我念到现在就把我念废了。你理论学多了实践必然就少了， 而且理论可能有些方面束缚你， 那他也不一定都束缚你，关键吧你的精力没用在实践上，是吧？你大部分时间都在书本上呢，所以实践少了自己的经验就少了，你能发明的你能创新的就少了，问题在这儿，就是说实践多好还是理论多好，咱总的来说就是实践出真知，就是你在书本上学那个也不一定把啥问题都能解决，实践能解决问题，理论解决不了问题，那我们为什么把人的精力全都用在去学习上，是吧？说没考上大学不一定这个人一辈子啥也不是，考上大学不一定能做出多大贡献，是吧？如果人人都去争考大学，那你说谁去种地呀？不种地你吃啥呀？人不得饿死吗？不能把人啊给他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，这个高低贵贱之分这就是一种错误，人呢、啊、都是平等的，你博士早你也不能高级到哪，是不是？就是农民也不能低级到哪。那个我在搞农业的时候啊，那我们那个公那时候叫公社嘛，有技术站，那技术站吧那就是专家，那就是教授，人家是农学院毕业的，农业大学毕业的，有学历有职称，是吧？有一次我俩聊天嘛，我当技术员嘛，我俩聊天，我说这个我管他叫崔老师哈、啊，我说你们这真叫您尊敬啊，你们有知识。他说你说错了，你让我们说啊啥都会，你让我去种地啊全都给他种瞎的一窍不通。他说我们不入你们，你没干过你知道咋整吗？他说我们不入你们。他就说实话，那么就卫生态，要不我就说那写书那个，我说那个这个老师你写这么厚一本书你吃过卫生态吗？没吃过。我说你知道怎么生产吗？不知道。你看很多书吧，那顶都谁谁编，都是谁谁编，谁谁著，那是人家总结的经验。原来吧，就是我一个朋友，那文笔非常好，他写了就十几部啊有关营销的书，他自己一天营销都没做过。你就照他那个书，你要整天看他那书，你能相信你会搞营销吗？营销是需要创新的呀。你看你啊，他就这么卖的，那我就这么卖，你就卖就不行。 此一时彼一时，环境还不一样， 他环境条件都不一样， 就是、 是不是？人家嚼过的膜你不行，你一定要自己走自己的路，要创新。所以现在有很多那个培训中心啊，这老给我发短信，你到我们这来学习，你们是干过啥呀？你们谁在营销里头成为什么千万富翁、亿万富翁？你们自己哪个人打过市场啊？然后你们就整天研究，就能培训，还得听你的，还得交几万块钱。那你自己都没干，你还教别人？自己都没做过，教别人？你说你要是听他的，你不都傻透了吗？ 所以才造成很多人有职称、有学历、有资质。 要我说，那老 真东西， 那老中医哈，又没学历，又没资质。你看人家知道啥叫银中黄，你有学历，你有资质，是不是？你啥都有，你知道病咋解决？ 就是那古代的名医， 人家就凭经验，那就是经验医学，不是书本医学，不是理论医学。所以这个微生态啊，因为研究它的少，所以没有办法吧，他就。有些人就上新华书店买书，就这个书看完了，它和实践它是两回事儿。说你光看书，你解决不了实际问题，必须得通过实践来检验，所以我呢，就这么一步一步，就这么走到今天，这十几年、二十来年，是吧？就是今天发现一样，明天发现一样，你看，就这么一点点走过来，就是我刚才说哈。一切都是在实践的二十来年，是吧？就是今天发现一样，明天发现一样，你看，就这么一点点走过来。就是我刚才说哈，一切都是在实践当中 被证明的，被发现的，一道上这阳，它也是细胞吗？阳气吗？也叫阳气，也叫细胞，也叫第二基因组吗？这第二基因组，你受伤的是第一基因组，它俩是相互转化、相互调节、相互抑制、相互依赖、相互影响、相互传递信息、相互修复、调节吗？所以你除了那血，血里的也是细胞吗？哎，它这个细胞马上跟它转化了、调节了，它就不出了，然后呢，它又是这是从阳气这个角度，它俩转化了、调节了，所以很快就修复了。从阳气这个角度，这是有道理的，是不是？有人就认为这是瞎说，不可能。咱换一种说法，就是说这块嘎口子不用找火药，你说它这块的血能整天出吗？ 它自己也能凝固啊， 它自己 有血小板， 血小板也能把它堵上啊。你不上药，它最终也能长上啊。那你能相信吗？啊，那没上药就它就能长上？你这道理不是一样的吗？是不是？它不上药也能长上。慢，我在通话电台啊讲微生态，讲这个内因综合调节平衡理论，他那个有个台长啊，他每天在电台里听我讲，台长，哎呀，他说这个讲的特别有道理，他就认为我讲这个东西特别这个有道理，非常独特，不是传统的，不是常规的那些中医那些西医那套理论。他给我提个建议，他说你应该开发一款新产品。还是那句话，真的永远也假不了，假的永远真不了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会验证我说的这些东西，实践能检验这些东西，任何事情啊，它都有一个普遍性，它还有一个特殊性，所以呢，我们这个用特殊性来治胃病，那如果真的把，这个急性病解决了，慢性病解决了，那看病难，看病贵解决了，那我们是弘扬了中医呀、啊，是不是？拯救了中医，有很多人，哎呀，你可别听他们瞎白话，他要那么好，那还要医院干啥？他要那么好，还用医生干啥？是不是？他要那么好，国家怎么不推他呢？这话，很多人在这么说，但是呢，他没有来研究我这个东西，没有来尝试我这个东西，你就开始武断的说，那不就跟最早有人说地球是圆的，那有些人说那是圆的还那我们都瞎子，那我们看不着它是平的，你说这道理不是一样的吗？是不是？哎，就说这个东西吧，最终只能用事实说话。那个湿疹，它也是这个道理。哎，你像那黄水疮，黄水疮，有人黄水疮啊，就长期不好。哎，我有个小外甥，他脑袋就长黄水疮，长黄水疮，你看他就不愿意好。然后呢，因为那个雪莲菌呢、这个菌我也给他们家多了，他老分呢，他老长啊，老长用不了啊，就老给人呢、啊，都给亲戚朋友了，给他家吧，他就把这雪莲菌，你看这雪莲菌呢、啊，它好处多呀，你把那个酸奶，那奶发酵完了，你把奶喝了，喝完了吧，剩下这菌里头还含着很多奶，然后你搞那个。清水洗，第一遍洗完了，这个菌都在那个水里边，那里头还含有一些奶，你可别倒扔了，这是好东西。你拿它洗头，你像我这头发就圆，我每天是靠它洗呀、啊，洗完了头发丝就硬，你看它就能立起来， 改善发质哈、 啊，改善发质，不用抹发胶，你看这么大岁数了，头发像长还有这么多，就这个水就洗这头发，这头发就好。这头发这个丝还硬啊，就这个水吧，完了洗完头也别冷，浇花，浇花，那花长得还好，然后呢，这个我妹妹啊，就把这个就这个菌液哈、啊、投完了，她就给孩子洗头，怎么洗都不好使，对，这个雪莲菌，这个黄水疮，就都叫有益菌，这个菌就不行， 就没有这个抑制作用。 就像你让狗去抓耗子一样， 你看猫能抓耗子，狗就不行啊，都吐了，都更抓不住耗子，是吧？你看这狗抓耗子还有心可言啊，反正多管闲事。这个兔子你抓耗子，你不可能的，是不是？哎，你看这一样的菌，他就管不着那黄皮霜，他的相生相克，有的不相生相克。哎，你看那个老鹰，抓那个巧，那小巧怕老鹰，他不怕老虎，他不怕那个鸽子，他就怕鹰。哎，他们是一物降一物，你看都叫有益菌。那这个雪莲菌，哎，那雪莲菌也挺好啊。你看经常喝吧，血压、血脂是吧？这都有好处。哎，他对那个黄皮疮，他就不管，就是说，双歧杆菌，它符合这三个条件，这个效果就不一样了。哎，你不符合这个三个条件，我之前讲这三个条件，你一样的动物，那兔子。跟猫他俩你看对老鼠这个就不一样。你像那个我在北京待的时间长啊，我一个朋友有一天我上他家，那是坐一坐，隔一段时间我就去待一会儿。那天我又去了，去了呢，我那朋友啊搁那个昌平开车刚回来，他去昌平啊，他一个亲属一个孩子在一家公司当保安，他那脚啊就得那脚气就感染了，两个脚都得那脚气都感染了，感染到什么程度呢，就已经不能上班了，两个脚就全肿了，就感染肿得像馒头似的。 哎呦， 完了他去昌平把他接回来，准备呢送到那个医院呢去治去。我进屋去吧，他们刚吃完饭要准备就把他要往医院送呢，啊，那孩子吧就在那个18岁大小伙子在一家公司当保安，搁农村来的，就在那凳上坐着，穿不了鞋，穿不了袜子，就坐那凳上，那两个脚往下滴的脓，他往下滴脓化脓了，能滴下来，你看都到什么程度。我说你用棉签儿把每一个烂的坑上边这层脓给它拨出去，拨出去完，然后我就过那个屋啊跟我的朋友就聊天去了。这个时候我就听着屋啊嗷叫唤呢，叫啊啊疼 啊疼啊，我就过去了。我说怎么了，我那个助理啊拿那棉签哈、啊、我说把它拨脓嘛，他拨完了吧，他又用那个酒精棉往那个坑上杀菌呢。 哎呦， 反正孩子杀的，你往皮肤上都不行，他那块是个烂坑，你往那坑里抹，他不那他能受了吗？把那孩子杀的眼泪都下来了，就那啊啊叫啊。我说你呀、啊、糊涂到家了，你搞酒精干啥呀，我说你搞酒精干啥呀，酒精哪有这个正气有用啊，你酒精要能把病菌病毒杀死，坑里抹他不那他能受了吗？把那孩子撒的眼泪都下来了，就那啊啊叫啊。我说你呀、啊、糊涂到家了，你搞酒精干啥呀，我说你搞酒精干啥呀，酒精哪有这个正气有用啊，你酒精要能把病菌病毒杀死，脚气早都没了，是不是？皮肤病早都没了，你一杀不就杀死了吗？是不是？那谁没了，谁没杀呀，你杀呀那是解心仪的事儿，比如脚气高，酒精一杀脚气好利索了吗？你还搞酒精杀，你不是糟践人吗？不是活坑人吗？这个把正气一抹里头，病菌就不敢来了，是吧？这多简单呢，还搞酒精，你叫我给他好好顿一顿说，是吧？ 嗯， 哎呀，他说那我错了，他说我怎么就想不到这儿呢？啊， 嗯， 哎，就是我这个人啊，我觉得和我没啥关系的，我不去关注他，啊，不去浪费时间。就在农村的时候吧，就是上谁家去串个门，我都不去。 哦， 我认为串门吧，聊天是浪费生命。就那时候吧，这个。有功夫就看书，有功夫就研究哈。那个时候吧，不愿意睡觉，我就认为吧，睡觉跟死是一回事儿。你睡着了不就啥也不知道了吗？那和死有啥区别吗？那死了不就啥也不知道吗？哎，所以你要睡觉，你说这生命就浪费了，别睡，趁着你就能挺多长时间就挺多长时间，这生命不就有价值吗？你学习也有用，你给人画画也有用，给人磕手搓，反正你要做点啥都有意义，就睡着了没有意义。 我就这么认为，所以那时候就不睡觉，就老挺着。那个后来吧，这一做事的疲劳累，这一天 太执着了， 哎，所以吧，哎呀，把你困的那心呐、啊、就烈呵呵的，就想睡，这回没工夫了， 事儿多了， 哎，事儿多了就没工夫睡呀、啊 哎、 本来应该中午，你看这岁数这么大了哈，睡一觉没时间睡，那困得就闹心，就会想睡，没时间了。那年轻时候就不想睡， 那你得有那个精力啊。 嗯， 那就说明你这个精力还是 就是 挺旺盛。 对，我就认为人呢不能睡觉，睡觉你说要不睡觉你说多好、 嗯、 你说这一辈子得干多少事儿，你说他不是那么回事儿，那时候不明白，是吧？你精力你都不行，你能干得了事儿吗？ 就是 你困得都吃糊涂，你还能啥事能想明白、啊、 就是 嗯，所以就说谁是歌星，谁是影星，我都不知道。人家我就羡慕人家啊，一说歌星，一说影星，一说名人，是吧？一说什么主持人，一说什么领导，人家都知道，我都不知道。那时候吧，谁是市长，谁是市委书记，我都不知道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北京一店地址：北京市朝阳区锦芳路一号院旭辉奥都小区17门底商，电话010-5618-1343，5618-1343，5618-1343。二店地址：丰台区卢沟桥路与丰体南路交汇处物美超市东北侧，电话010-5623-7135，5623-7135，5623-7135。保健品不能替代药品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今天的养生方法分享栏目《健康有礼》先播放到这里，明天的同一时间，请您继续收听。 远远地，远远地，月亮的脸，扁扁地，扁扁地，岁月的书签。 开放40年，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。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，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。 亲历世间传奇，投身伟大实践，